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八集。 你说，绝地天通，神人跨代，凤凰浴火，龙骨焚香， 什么什么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哪里还说了后面三句话呀？龙骨焚香什么意思？那完全是个病句嘛！只有火类的东西才能焚香吧？ 神棍打死也不相信自己还说了后三句话，但以他对江炼的了解，江炼也不可能是湖州跟他开玩笑，亦或幻听。两人面面相觑，末了江炼忽然笑了，他伸出手隔着被子拍了拍神棍的肩膀。 哼，我一直觉得你做的那些梦其实不是梦，都是你的远年记忆。这一阵子你不做梦了，升级了，开始说些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话，看来是这些记忆要苏醒了。 哼，说实在的，这几天一想到美莹已经发病，箱子又没有头绪，我就挺愁的。不过看到你吧，又觉得有希望了。 美莹， 美莹， 美莹，醒醒！ 这，哎呀！ 江炼这半夜找来的希望，只支撑了他半夜的好梦。凌晨时分，三人被邝美莹的痛呼声惊醒。江炼反应很快，翻身下床，打开灯时，邝美莹还没醒，一侧的肩膀不断的抽搐，额上蓄满豆大的汗珠。江炼晃醒邝美莹，撸起她的衣袖看，果不其然，她二次发病了。第一次发病时，左臂上出现了一道伤痕，自左手的腕根处开始皴裂，裂到肘心处停止。现在，这第二道来了，接着肘心的位置向肩膀蔓延，停在肩头以下，道道细小的血迹侧淌，胳膊仿佛被血线捆绕。天还没亮，窗边压着沉沉的黑，晕黄色的灯光在头顶荡着，雪白的胳膊上血迹像是活的，喷溅也冒着泡。没人说话，或粗重或急促的喘息声此起彼伏，这气氛压抑极了。 没法安稳地在屋里待着了，反正养了近一周，这左半边肩膀胳膊只要不去磕碰或用力就不会疼。今天一定要跟山户的小队进山，我体力恢复了六七成，应该不至于给小队拖后腿。到实地去走走看看，也许能有意外收获，哪怕什么都发现不了呢，也比干坐着强。 吃完早饭，江炼径直去向半山处孟千姿的毡房，想直接跟冼琼花或者景如斯提一下自己的要求，也顺便看看孟千姿。才走了一小段路，忽然注意到似乎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儿发生了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山户小分队都已经在做着临行前的准备了，但今天停车的那一处鸦雀无声，无人走动，却有十几号人簇拥在路头，似乎是在翘首等待什么，不时窃窃私语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就有一辆黑色的越野车疾驰而至，那群人一拥而上，从车上迎下来了几个人，确切地说，其他下来的几个都是陪衬，重点是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年轻男人。那人面色苍白，目光呆滞，偶尔又突然惊慌，嘴唇蠕动个不停。江炼离得远，也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。那些山户簇拥着那人，径直往半山上去，看方向，目的地应该是孟千姿和两位姑婆的毡房。江炼心跳得厉害，直觉这人必然有点来历。 真不容易啊， 竟然还有生还的人。 真不容易啊，竟然还有生还的人。 竟然还有生还的人。对啊，太不容易了，景之山。 山鬼出事的八人小队最终找到了四具尸体，另外四个下落不明。 哎呦， 这个 竟然还有生还的人， 不会就是其中之一？ 太不容易了， 亦或截止目前唯一的生还者？ 这是太不容易了。 那些山户把人送到了毡房门口，大概是没有资格入内，很快四散离开。江恋很想进去看看，知道不妥又忍住了，但就这么回房又不甘心，便在底牌的板房前踱来踱去，可巧看见了陶田，忙追过去打听。他猜得没错，这人果然是失踪者中的一员。 我也不太清楚内情，这人好像是混乱中摔下了山崖，没死，但把脑子给摔坏了。醒来之后，稀里糊涂，只往一个方向走，居然让他走出了山谷，还遇到一个放牧的藏民。那藏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还以为是天生痴傻，因为忙着牲畜的事儿，也就先把他留在帐篷里，直到前两天才有空把他送到最近的派出所。这一送，山鬼得了消息，以最快的速度接了人，送院检查之后又马不停蹄地送了过来。 脑子摔坏了，从他那儿还能得到线索吗？ 看着架势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果。江恋先回了毡房，坐立难安，把神棍那几本书翻得哗啦响，至于里头写的什么完全没看进去。正心烦意乱，有个山户过来。 打扰了，孟小姐说的，请神先生和练小哥过去。 江恋如释重负，赶紧拽着神棍出门，路上三言两语把发现生还者这事儿跟神棍讲了。一进毡房便觉得气氛沉闷，近乎诡异。那个摔傻了的年轻男人由何生之陪着，瑟缩着坐在毡房一角，手里捧了碗酥油茶却不喝，只是痴痴地看着何生之说话。 茶，奶茶。 对对，酥油茶。 孟千姿已坐在床上，拥着盖毯，面色疲倦。他这两天补元气，一般都是睡到中午或者下午，很少这么早起床。景如思坐在他床边，正帮他掖紧被角。冼琼花和孟劲松却坐在对面床上，低头看着手中的一个摄录机。见两人进来，冼琼花示意孟劲松把摄录机递过去。 我也懒得讲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姿姐说这事儿可能跟你们也有关，坚持要让你们也知道。 原来过程都录下来了。江恋接过摄录机，调低声音，和神棍两个就地在毡毯上坐下，从头看起。摄录的过程并不长，开始是何生之介绍情况，和陶田讲的差不多。 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外伤致脑出血，中枢神经受损，大小便偶尔失控，记忆力减退，但总体来说不属于严重脑损，有复原希望。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同伴是怎么死的？ 那人半张了嘴，愣愣的，似是听不懂，半天才口吃着说了一句： 我摔下去。 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哪儿摔下去的？ 那人又反应了半天，蹲下身子，拿手在地上画画绕绕。 从开始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到了。 以前曾听说过，脑部受损的人的脑回路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。你问一个正常人今天去哪儿了，他可能回答百货商场、游乐园，但伤者会懵逼，他得重新从家里出发，把路线重走一遍，走到哪个地方才能答出自己去过哪儿？需要这样子引导才可以吧。 视频里景如思有点不耐烦， 把他直接带去发现尸体的地方不就好了吗？也许还能记得点什么。 如果发现尸体的地方根本就不是最初出事的地方呢？这些日子你和亲妈去现场好多次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我觉得不如跟着他从始发点开始重新走一回。 没错，我和千姿的想法一样， 这一周以来，山鬼小队日日进山，就快把那片山头给翻过来了。如果八人队真是发现了什么秘密而被灭口的，那秘密也一定不在发现尸体的那片山头。 他继续往下看，这次是孟千姿提问。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什么奇怪的人或者稀奇的事？ 这一下显然是问到点了，那人眼睛一亮，不住点头，说话时嘴角歪斜，咸水流出，但是还是很艰难地重复着： 龙，天上有龙。 怪不得千姿要我把神棍也叫过来，事情确实和我们有关，但我们知道的是龙骨，这人念叨的天上还能有龙，会不会是这人当场摔傻了，眼前出现了幻觉？ 是不是你看错了？ 视频里冼琼花也是这想法。那人不住摇头，努力伸手比划： 这么长，很长很长，在云雾里飞，云雾白色的。 那你看到龙去哪里了吗？ 龙，它是青黑色的，很长，脚也长，鳞片发亮。 你还看到其他什么吗？ 那么那么长，特别特别大，黑色的。 冼琼花再问什么，那人就跟没听见似的，只是兴奋不已地去向人描述自己看见的龙多么震撼，多么漂亮，多么威严。视频就到这里，因为叙述得太详细了，看错的可能性不大。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叙述得太详细了，真实性大打折扣，更像是想象或者脑补。见江恋他们已经看完了，冼琼花才开口： 真的龙，还是飞在半空的？我听说西北这一带天上地下的监控都很严，还有部队驻扎，这活龙飞在天上，军方早发现了。 哎，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画啊？壁画或者是雕刻，栩栩如生，但是他脑子摔糊涂了，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了。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总之商量下来，我们决定调派人手重新走一下八人队的路线，希望沿途能有什么发现吧。不过这一趟可能比较凶险。 江恋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，昆仑山这种地方没法太过依赖现代武器，枪啊什么的带归带，未必用得上，容易引发雪崩，也容易招来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。也就是说，万一真的遭遇强敌，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力量较量了。 算我一个吧。 神棍这几天都快闲得长蘑菇了，但山鬼搜山都是精兵强将，他这实力也不好去拉低平均值。现在一听有门，积极表态： 哎，我也可以去，做一下后勤工作。嗨，这说什么后勤呢，该说顾问才对呀。武力不行，就该强调一下我的文化价值啊。 要什么后勤啊，到时候你就跟自己儿待一起吧，他身边绝对安全的。 千姿也要去吗？孟小姐的腿不是很方便，我看她就不用去了吧。 话说了一半，才发觉自己属于多管闲事，但说都说了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完。毡房里静了一会儿，末了景如斯笑吟吟地看着他，说得意味深长： 我们会注意的。 事不宜迟，定了午饭后出发，江恋和神棍先回去收拾行李。出了帐篷，江恋有点沮丧： 我刚是不是说错话了？ 神棍回想了好一会儿，确认江恋在毡房里也没说过几句话。 啊？ 关心孟小姐的腿，怎么会是说错话了呢？ 四姑婆那个语气，我们会注意到的，真是满满的讽刺意味，仿佛在说我们不知道千姿的腿不方便吗？我们不关心她的身体吗？要你说。 这一趟山鬼动用了四辆车，挑了约莫20个好手随行，景如司领队，冼琼花坐镇营地，以便策应。八人队最初的入山点是一条进山的峡沟，地图上没有地名，但据说当地人把这条沟叫做财旦，而藏语里财旦代表寿命永固。这寓意让江恋想起了阎罗生阎罗，总觉得意味深长。车到时，有几个藏人已经牵着牦牛在沟口候着了。这些牦牛都是黑色，体型壮大，虽是家养，但是那朝天的牛角倒弯出了一些不驯的野性来。为首的那只最大，背上背了个木质带折叠遮棚的卧椅。卧椅是老物件，木质发黑油亮，转角处被摩挲得光滑圆润，看得出是上了年头了。江恋这才反应过来，孟千姿是不用走路的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又觉得自己也挺傻的。 两位姑婆怎么可能放他下地呢？我还巴巴的上去提醒，实在是多此一举。不过还是觉得千姿应该在营地歇着，没必要来。 一行人把行李都搬上几头牦牛的背，分前中后队，向着沟内行进。因为是轻装上阵，速度倒是不慢，连神棍这样的都没拖后腿。走了一段之后，江恋找准了个空子，赶到孟千姿身边，伸手在卧椅上敲了敲。牦牛走得晃晃悠悠，孟千姿这阵子本就嗜睡，让他这么一晃，险些睡着了。听到声音，低头看着江恋。这么一大群人，只有孟千姿一人坐牦牛，高高在上，很有点地主老爷出行的派头。 腿好点了吗？ 不用力就不疼，这种小颠簸还过得去。你呢？ 一样，比你强点，毕竟走路不用肩膀。你来了也是白来，不能打不能跑，一路躺着做大爷，就不能好好的在营地养伤吗？ 我就这么没用？你们现在啊，所有人都是我在罩着，懂吗？ 他指了指前队，又示意后队。原来为了确保安全，孟千姿这一路都会启用山峰眼，等于是为队伍罩了一个结界，开启了雷达，3-5里路的范围内来自活物的异动都能侦测到。要知道一般手枪的射程也就50米左右，哪怕是专业的狙击枪呢，1500米射程顶天了，3-5里的感应距离足够保险。景如斯和冼琼花其实也会山峰眼，但他们施展开的效果就远不如孟千姿了，所以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孟千姿全程躺着，就当抬了一口雷达锅随行了。原来如此，江恋肃然起敬，正待夸他两句，孟千姿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有个东西给你。 边说边从兜里掏出来递了过去。江恋接过来看，他即便对化妆品再不了解，也能认出这是一支精致的香水小样，大概值2-3毫升，而且这柔粉的颜色一看就是女用香水。打开盖子一看，还是滚珠头的。 你就将就用吧，新词他在箱子夹缝里找到的，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掉在那儿的。不过我闻了一下，味道还没散。 我要用这个干什么？ 越往上去，山地里的味道就会越单一，这种香水味道我敢说在这独一无二，你擦在身上，我就可以知道你在我哪个方位，距离我有多远了，就好像风筝一样，有一根味道的线一直延伸出去，但线头一直在我这里。 孟小姐好。 孟小姐好。 练小哥好。 后头有两个山户过路，江恋把试管箱拢进掌心，孟千姿也住了口，直到那两人过去，他才继续说： 我四妈都没这待遇呢，看你是伤员，我格外照顾你的。 哼， 我一个大男人擦这个，你想什么呢？ 脚步声砸踏，是后队几个人过来了。江恋放慢脚步，不露痕迹地跟他拉开距离。江恋打定了主意，绝不会用这个。可那一小管香水在掌心捂得温热，有形体有分量，执拗地提醒着江恋自己的存在。再加上行路无聊，心里不免冒出七七八八的想法，又有点好奇。 只擦那么一点点，能维持多久呢？他一直能闻到。 又一次暂作休息时，江恋看着前队已远后队未至的短暂时机，迅速拔下盖子，拿滚珠头在颈上动脉处略滚了一下，又做贼心虚，手忙脚乱地收起。重新上路时便有些疑神疑鬼，生怕自己这一路行走诸身散发出芳香，会有山户在背后议论指点，难免有点不自然。不过走了一会儿，见周身人等压根没有发觉，又渐渐放松。只是走着走着，前头不远处的孟千姿忽然回过头来，冲着他高傲地昂了昂下颌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